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周六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低气温零下九度。周日呢是晴天，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度，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总的来看，今天低温呢仍然持续，夜间天气寒冷，请大家注意防寒和保暖。双休日期间天气整体还不错，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出行呢需要大家注意防风和防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祝大家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最近呢，我们也是这个了解到啊，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朝阳的检察院先后办理了这个多起啊黑中介人员涉嫌这种强迫交易的一些案件，那涉案的资金呢达到这个数十万元。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内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像这种不合法的一些中介啊比较集中，那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国家对于这种租赁市场的整治政策都有哪些。那为此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爱丽森中研咨询有限公司的洪文平啊，洪先生您好。 下午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种房产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租房的一些比如说整治的一些政策啊，包括还有哪些地方这个黑中介比较多，我们在这儿也算是给他们曝曝光啊，跟大家说一下。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这种问题的话，也欢迎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包括您在租房啊或者说是其他房产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吧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的啊。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是直播的时间，晚上的7:00到8:00呢会有重播。但是因为这一周呢，因为后面有市民对话一把手啊，所以我们缩短半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的7:00到8:00啊会有这个重播时间。然后下周呢我们就恢复正常啊，因为也是这一周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啊，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谅解一下。另外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哈，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房产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不是很清楚啊，那我们也是这个随时的，您可以把您的一些房产的一些比如说纠纷呐，或者是解决不了的一些这种法律疑问呐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定留下来，包括有哪些问题您简单的发一下，这样我们还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来给您打电话啊，您可以在电话中呢直接去咨询啊，这也算给大家一个福利吧。 挺好。 对，所以呢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联络方式啊，就是您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哈，这目前啊这个黑中介啊，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在租房的时候，尤其是找一些比较小的是吧，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名气，然后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 基本上他们都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来骗取这种钱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租客来说，我们怎么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权益啊？ 行，反正我的体会啊，我来北京这十几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要租房子，找那个有一个小报纸叫守地手。 那时候。 守地手。 现在都早没有了。 没了，好像没有了。守地手原来报摊上到处都有。当时来讲，所有外地来租房子有一个心理，有一个趋势，一个什么趋，就是怎么说，主观这个想法，就是想甩开中介， 对， 就像自己找房主，就是怕中介把自己忽悠了。但是现在说实话，这几年到现在来讲，十几年来，说个实话，这个中介是比较烂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客观来讲，就是烂来是，我们今天下边一会儿要举例子，说到好多烂的线，也有些规律了，我们能够梳理。但是实际上我们理性的讲啊，它是也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比方说我们很多中介公司已经规模很大，已经有些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务在法律保障安全上很好。 对。 但是就是两极分化，好的比较又进步了，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些小的，有些甚至说不定还不是公司的，因为这些小骗子， 对， 还是在北京这个。挺多的，应该说是好像有一个说法吧，就是应该重点区在哪个方位嘞？北边、东边，这是我的感觉，也是这样 是吧？一会儿我们都会好好跟大家说一下哈。 这 些 确实， 对，确确实实是。如果大家其实找一些这种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呢，这个有质量保障的这种中介，其实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他们的自己本身的力度也很大，然后呢，再加上政府的一些整治力度也不错啊。 对，那门店多，然后本身在还有很多网上的这种租房的这种平台， 对， 这种是比较靠谱， 还是比较靠谱的。其实有的时候吧，如果真能找到一种靠谱的中介，找一个中介帮我们去租房子，其实还是又省事儿又有保障啊。当然了，这个可能在这之下呢，还是会有一些小的那种黑中介啊。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来说一说，希望能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些这个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吧。 对，是。 那刚才咱说了啊，就是现在基本上他们都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我们可能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以后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会再去上当了啊。 对， 来，让侯先生给我们来说说啊。 他应该说是从我个人经历来讲，他的手段多了。你比方说，我个人比较早的话，他是一般在什么地方的一个特点是，我们对消费者来讲，就是那种新一点楼盘，比较偏一点，它里面的这个房间比面积比较大，容易割呀，容易租，它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这个业主啊，买了房子以后啊，他自己不愿意租。他就甩给这种大中介了，可能费用这个什么说的费用也高，这个要求也规范，而他房子可能装修都没装修，就是一个清水房，然后交给这小中介。小中介当中，这里面在北京来讲，这些年也有，但是前些年更严重，就是有一个市场，有一种人，他根本都没手续，实际也不一定是公司，他自己啥意思？他把那个业主这个清水房子拿过来以后，自己简装，简装实际上运的东西好多都是不合法的，就是有环保问题。那么简装了以后他便宜嘛？简装完了以后他再去，他是二房东。 二房东， 他拿去租，这种好多其实都不没保障。 是， 这种一般说他都是那种新一点楼盘，大一点楼盘。以前在市中心也多呀，就是在五六年前都是很多这样的项目，这样的项目都里面都是一成堆的。我这说了不该说的，我们不是歧视啊。这种人在北京来讲，大多数是登白人，就是他根本就手续不合法，他也不是啥公司，有的可能也是打了个公司的名义，有的根本就不是，他就装部电话，搞几个人就开始干起来了。你比方说有的是，他这个也有的，甚至现在也利用互联网的，他是骗人这个租房子，实际上是比方说一，比方说押金骗了，就是把你押金收了，答应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租房子，实际上到时候给你玩了，忽悠了，你找也找不到人，或者有的是看起来是个公司，房那个租押金收了，房子也交不了你。等等，然后最后你要房子的时候，他又推脱什么会计不在啊，什么李领导不在啊，结果就是这样拖到最后你也不了了之，这种现象都是非常普遍的。 对，其实也就是说他可能，我估计很多人找这种中介的主要还是为了这个能省一些这种中介费哈。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我知道的租房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月的房租吧，当做中介费。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押一付三。 啊，押一付三。 就是押一个月付三个月。 然后中介费就是一个月的房租嘛。 对， 是吧？ 对，基本上都是。 对，所以其实也就是多少也就是一个月的房租的事儿。 对。 但是如果真的说是碰到了一些不好的这种中介，把不论是把钱骗走了，还是说 本身这房子就不是说这种正规的房子啊， 嗯、 那其实这个损失就更大了。我 当然是 啊， 因为现在这种地形，他骗的地形，他是照我们站那个中立的角度去替这个骗子分析一下，他也做了分析的，他骗什么人了？他其实骗的就是没经验的人。 嗯， 什么没经验呢？就是刚毕业大学生。 嗯， 刚毕业那个本科生，刚到了北京的，就是自己 四目 一天黑，哎、自己来了这个城市，就方向都不知道，哪些都不知道。然后呢，很容易上当。然后呢，自己怀里还揣着有钱，爹妈给点钱拿过来，很容易找房子。我自己接触过，我这几年我都接触过，我们公司的也有些我老家的一些同学的带着孩子来北京找工作，没办法让我帮忙给他找地方找房子，这种情况都有。没办法，你说老家的人来了，他就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个行情，所以我就建议他，你不要随便找，还是我给你指导指导，我给你说说怎么找。哎，他是有规律的，确实有规律。比方说这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在这个三环四环当中，黑砖建数量达到54家，这个数字不知道从哪儿统计的，反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把它念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占比大概都是应该说在整个市场当中占比24%多， 嗯， 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 对， 说是四环五环的大概都占了18%，差不多。我觉得反正给我的感觉，说实话，我们在北京这个整个居住外地来居住的人，大家都有个印象，相对来讲三环内是比较安全的。 嗯， 一出三环心里有点没谱了，到五环六环有点惆怅了，就是容易出这些问题。所以它是有区域的，你比方说有几个板块啊，比方说这个。像北园什么丽水桥， 嗯， 天坛园什么回龙观，这些西二旗这些地方，白五环这一边都是租房子很多，集中。 对，因为那边基本上就是可能这个户型也房子也比较多， 房多， 然后比较集中。 基本上都是我说那种房子，就是面积比较大，这个当地说实话，当地这个配套也不完善，然后但是他都在地铁线上，然后别人租房子觉得一看车程划得来，坐那在那租上班没问题， 对， 好就租了，租了以后结果就大家都是出于位置合适，然后就租，然后呢，但是他那个配套就是比方说中介服务监管不严，然后。后来他就骗子多，这个地方他这样一来的话，很多人在这上当受骗。 没错， 所以这两年实际上，但是我们说是这样说，也不是吓唬大家，就是实际上，也还是有好转，就是这几年政府越来越重视，还是有好转。你比方说，我记得在应该3年前，我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就是也是公司的外地来的那个年轻人，他想租便宜点房子，想租到个400以下那种房子，最后一看了，我还亲自去看过，就那种隔离大间隔成小间， 嗯， 有的都很小的房子， 嗯， 但是这两年现在基本上不见了，现在就是归政府的清理少了， 对， 相对少了， 正规很多了。 有我也亲自接触过那中介，说实话，就是人高马大的东北人，那种几个小伙子，你我说的那边 人， 你一旦在他手里，你肯定是吃亏的，你。有什么办法？ 嗯， 所以基本上他是还是有经验可训，并不是没有经验可训。 包括我看这边的还这个调查，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些地方之外啊，比如像东南三环附近，比如像这种其实双井啊、劲松啊、十里河、刘家洋、方庄， 这是东边。 对，然后呢，也是占比9.9%多。其实这些地方 少一 看吧，全是 少一点。 对，但是基本上还是人口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对 啊，房子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它就是啥意思呢？你看这北京现在居住非常有规律。像北边吧，它主要是在中关村工作，在金润街里也有一部分，还有我们像崇文啊这一带，登城、西城，很多人都居住在北边。那么居住在北边人，他基本上天坛院是最大的居住区。原来的像那个望京，那也是居住人群。这些地方，望京现在比较成熟。望京现在相当成熟了，那么其他地方回龙观啊还是偏远，还是远，但是那边呢产业比较低步，所以人们居住的人多，那个就业的年轻人外地来的也就多。现在东边，你刚刚说到那个东边是东三环这一带，东三环实际是东边五环的还相对少，因为五环它那个交通还没完全那个咋说成片还没有，但是它主要是 CBD 这一带工作，还有在朝阳区这一带工作的人，所以它也是就业率比较高，就业率高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就说了，他很有规律。这种骗子，他也做了研究的。他研究就觉得这些地方年轻人多，每年都来了以后在那租房子，所以他也容易上手。 对， 所以我就说，我们防骗的话，我们开玩笑说是防骗的时候，你要站在骗子的心态来识骗子，你就知道怎么防骗了。 嗯， 所以就外地来的人，你不要随便去。真的，就是我现在这几年经常遇到这样的，我们公司里经常有年轻人租房子，一般都到我们公司里，陌生人就是跟我们没有啥个人关系，他来如果是没租房，他只要提出要求，我们就要派老员工帮他租房子，就这意思， 对， 就是帮他把关，免得他自己是上当受骗。 是，但是我们也来说一下，比如说什么样的这种房源特征。 相对来说可能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户型相对比较大一点，特别容易做这种隔断的啊。 对。 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它利用空间大嘛，你想同一个房子，如果房间空间大的话，然后它能隔成不同的四五个，有的时候啊。 对。 当然那会儿就是，当然现在也是啊，就比如像群租房这种，现在政府也是大力的这种， 但是 政策啊。 但是实际还有，为什么呢？我们实际我就说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不光是这房子问题了，其实好多上当受骗的人就是因为贪便宜。 对 对, 对。 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这样来讲，骗子他为什么骗呢？他为什么不合法？他为什么不规范？就是因为他能占到便宜。 嗯。 如果是规范的中介公司的话，他肯定就不会找那个怎么说呢？洼地，所谓便宜，所以他不会专门去布局这样的地方。所以他只有那种，他自己成本低，可能有一两个人租个房子。 嗯。 基本上没投入的就开始忽悠，就开始租房子。这种他就是追求的是这种大社区，周边人口又多，然后房子拿出来可以盖单，然后政府监管又不太严，然后他就从中浑水摸鱼，所以他的规律很清晰。 对， 你比方说这上面也说到几个楼盘，我也说一下，什么冷锦园，什么浑善家园，什么长营明粗家园、百园家园， 嗯， 还有天腾中园。天腾园的是个大家都很多都了解了， 嗯， 这两年也好一些了，以前那是非常烂的，什么三环新城、琼芳园、珠江绿什么珠江绿珠吧，还有天腾百园这一带，都比较烂。说实话，这种它一个年限的一个特点，基本上是越早的房子越安全。 嗯， 应该说2000年以后的房子都有这种隐患。 嗯， 要是户型小一点可以， 嗯， 带有点公寓或者档次高一点可以，一般的档次低一点那种，开发商说透一点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开发商，他的物业管理也比较松散， 嗯， 保安也甚至有的都没怎么有真正的像人保安，这种地方就是没人管。 是，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说真的说想找一个这个便宜一点，那还不如几个，比如说有几个同学，认识的人， 是， 我们整个一起去租一个整套的一个房子，别租一个房间什么的这种。 你这个一说的非常好，我也有体会，这我也参与，我也不是我自己经历，好几年前，但是这个事这种现象还有， 嗯， 我公司的一个女生，还是登麦来个女生，结果被老乡骗了， 嗯， 骗的什么结果？就是她自己去盲目的，也是就是小中介，小黑中介租房子，租完了以后，结果发现里面还有三陪小姐， 嗯， 就是那种。反正就是那种不正常的职业，不正常职业的人，自己都不了解， 嗯， 然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住了几个月以后发现，所以最后没办法，他就，给我们说我们都紧张，好，最后赶快，算了，你那个什么，押金不要，赶快吃了算了， 嗯， 所以啥意思呢？就是还是反映就是不正规的东西还是隐患多，不能去占便宜， 对， 偷便宜是不对的，就是你刚才说个办法是比较好，就是我们现在也是 建议比较相熟的， 对， 然后呢， 在网上，比方有的学生 啊什么的， 对，有的他提前比方要来北京工作，我都建议他，你在网上可以约同学或者同学的同学约校友之类的， 嗯， 然后呢在这种租合租提前都比较了解，来了北京以后见个面，大家都了解了解，哎，谈一谈，了解了解，这有把关，这样的话相对效果好，也能租到相对便宜的房子，也不是没有。 好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这个租房的里面的一些这种骗局哈。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种方式，我们也在这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也希望大家这个引以为戒吧。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啊，来说一说，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租房受骗啊，可能有些这个年轻的租户其实也挺有发言权，就刚刚您说，比如像大学生什么的哈，他们都遇到了过哪些租房的时候的一些奇葩的这种陷阱呢？我们也给大家捋一捋啊。 捋一捋，哎，你比方说啊，他刚才说了这种隐瞒的这种重要的细事项，有的在合同上都设立有陷阱，就是我们一般年轻人没有租房经验的话，看不懂，他有时候所谓的打的是房管局的标准合同，有的写的是住建委的合同等等，看起标题都是很高大上很不错，但是里面有些关键的事项他就没有，比方说什么时候交付租金，什么时候看房子，什么时候交钥匙等应约程序，他可能就给你设立了陷阱，然后这样的话就比方说有些合同解除以后这个拖欠非法的这个克扣押金等等，这样人来讲 根据这个数据反映占的比例比较高，就是大概 40%， 就是那么整体合同欺诈的比例大概能占到 70%。 当然这个数据不是我们调查的，这个资料上写的，我倒觉得是从整体租房市场上还比较接近实际。我们最近也在做了一次调查，数据还没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的话，在交易前后容易发生什么情况？有些甚至带一些这个欺负人，就是我刚才说了，看着高大上的那大汉子，然后他就是带有时候骂人，甚至动手的都有一些不恰当的，有的把你门给你撬了，有的甚至这个把你的行李给你扔出来，这种现象实际上都有发生。 嗯， 在这个数据当中占比大概有10%几，所以这也不算小了，是不是？就是十个人当中差不多一个多人都遇到这种现象，所以还是小心。那么还有一种是以所谓的拆迁啊，或者是拆隔断啊，或者是房东收房啊，就是那种二房东，他说是他这个房子要被房东收了，他不租了。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占比也是10%几。在单方面终止合同，就是本来签的好合同，押金也在他手里，他突然跟你说找个借口，说是要装修啊，或者拆隔断啊等等原因，然后让你催你搬走，这种现象。那么这种事呢，你看啊，这个数字统计呢，比我想象比较严重。就是还有一个啥事，就是大概这种欺骗啊，上当受骗，大概金额达到多少？这比我想象的要高。你比方说。1000元以上到4000元之间的大概能占60%左右，我觉得比我想象的高。还有4000到8000元的占比达到25%，就1/4，也是比较吓人的。8000到10000左右的大概在5%了。1万多到2万这样的2%，当然越高肯定越少了。但是这数字怎么来讲还是非常让人吃惊的。说实话，我看到我们数据没出来，我们数据和估计出来也有类似的现象。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对我们，说实话，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前几期做节目，我都有个观点，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这个租购并举，我最担心的就是租赁市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好多人想租房子不敢租，是望而生缺。 对。 那么这样的话，政府虽然是好心想降低这个房子住房压力，但是我们老百姓不敢租，这种奸商这混混在里面，这是个大麻烦。 对，所以我们其实希望政府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更加完善的，比如说根据这个租房的一些政策哈，我们其实今年也是一个劲儿在盼着啊，说政府能出台一些更加细则的这种租房的政策啊，保障我们租客的一些权益吧。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啥意思？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租购并举，还有一个租购腾权，我更重视的是租购腾权，就是说应该说是要想把租购并举真正做到位，必须在租购腾权上下功夫。 嗯， 那么权其实我觉得是两个方面权，一个是我们像刚才这种上当受骗这种市场秩序的权利， 嗯， 这个是政府就是需要非常细的法律，而且甚至要加强执法力度。要你比方说，我们说个实话，我早几年我也亲身都遇到过，有时候我们办公室曾经都发生过租房的冲突，就是跟这个并不是业主。业主跟租户之间矛盾并不太大，就是中间这种很中间，他往往曾经想为了利益，为了牟利，他就给你设陷阱。那么这种情况下，说实话，还是反映了啥问题了？我们曾经我都经历过，曾经这儿遇的事，有时候发生矛盾以后，扯到派出所里，派出所也没办法。 嗯， 派出所都是交行的，说是这我们也执法还没好多人没法执法，你没打架，你没闹事，怎么跟你担？没法担，就是反映我们现在执法力度在这方面是个比较 对，在这方面。应该更加细一点， 对，必须细， 必须细， 细的细则，细的规定确实应该制定，而且是我在说头上要有个力度的执法团队， 嗯， 也比方说我们或者是警察，或者是你什么，要有人来执法，有人来管事处理事，保护租户的权利， 嗯， 不然的话，我们租户真是个大麻烦， 嗯，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一个问题，说我们家就出租过房子，说我们家出租房从来不找中介，都是直接找房客，绝对不能随便来个人就把房子租给他，说邻居啊就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家这个找房客比找儿媳妇还严格呢。 我也遇到过接触过这样的，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常年做房地产调查，我是利用各种机会，一个是自己公司的人租房子，还有我自己有时候参与一些熟人的，还有我自己调查当中也遇到一些案例，这样的话有些业主的投诉反映，还有买房子的咨询等等，我也了解到我们现在北京确实有一批业主，就是家庭他不想找麻烦，不想找事儿，也是为了因为自己那个房子他轻易不会卖，他那房子他觉得位置也好，他想常年的租出去，那么他也很挑这个租户，他挑租户，那么其中他要挑这个中介，他也得担心中介把他房子这个吓糟蹋，是吧？把他的房子这个咋说呢？名声搞坏了。那么这是对的，这就是说实话，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租户自己要睁大眼，要总结经验，要防骗。 那么我们政府呢要或者司法机构要制定法规，执法增加执法力度之外，我们业主也有这个业务，就是要防骗。 对， 因为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民生和租户的权益，哎，这都是非常宝贵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一会儿呢，咱们先把这些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啊，然后我们下半段呢，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从双方面啊，比如说从租客上面讲， 对， 我有什么方面我能够杜绝说我找的，比如说是二房东啊，或者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我这个直接面对就这个就确实是房主啊，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房东这方面我又怎么能保障我们各自的一些重权，就双方面的嘛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其实也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包括刚才东哥美京说他都是自己找房客，您也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如果不通过中介的话，您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找到比较合适的， 给大家提提建议， 对，能找到合适的一些租客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然后我们这边携手医生还想问问洪先生，说怎么才能够避免房屋中介这个背着房主把房子打隔断，破坏房屋结构啊，实施这种扰民。说因为房主吧，这个没有条件，比如说老回去去看哈。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怎么办呢？其实这也算是保障我们，怎么能保障我们房主的一个权利？ 权益。 对对 对, 对。 这种办法，我认为应该是有很多种。就比方说，我们如果是业主把这个房子交给中介公司，首先在这跟中介公司签这个委托租赁这个服务的合同当中，必须有约束力。 就把这条写清楚。 写的踏踏实实。 绝对不能说自己打隔断。 对，这是一个，但光这一条也不行，还有一个啥，我认为我们现在物业要负一个责任，就物业公司你某一个每一个小区不管怎么说都有不同类型的物业，那么我们的业主应该给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是我们的服务方嘛，也要给他提出要求，他应该有监督，比方说我这个房子如果被打隔断，如果有人瞎装修，经没经过我业主，是不是，他我业主要授权了他可以，是吧，没经过我的，你物业发现了，或者说给腾个信儿，或者说是你可以制止，或者是你怎么样的，是吧，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应该从这几方面要自己要行动起来，业主自己要去发挥自己的权益，要执行到位，不能说是甩给别人就不管了。确实也有好多业主是比较懒，尤其是有一些啥，有些常年不在别，有的出国的，有些家庭， 对， 他房子常年委托给别人，他也没法看。但是也不是没办法。我现在我家里租这个房子，因为我们那个离的单位近，我租这个房子就是个北京老业主，他也是常年在美国，但是他都很负责任。人家每个阶段我们租的时候，人家来回来。带你见面，待两个月，我们见面在一起吃饭啊，挺好，也是中介通过中介介绍的。但是在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人家反复跟你交流，都挺好。 其实真的还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 哪怕不行，比如说委托律师， 对， 然后呢上门，比如说 重要的，对，重要的房产可以。 没准的时候，我必须让律师去把点报告看看，那房子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当然这样成本大一点，委托律师可能成本大一点。 当然，亲戚朋友也可以嘛。 对吧？都是有办法。 我觉得还是有办法 的 啊，所以当然这个合同还是要签好哈、啊。比如说你是首先不能打隔断，不能破坏房屋结构， 对， 是吧？然后呢，那个也不能够在里边给我进行这种什么什么群租的啊，这种啊也是不可以的啊。反正这些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是， 对吧？然后你一经发现就怎样怎样怎样啊，比如说赔偿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 是。 所以我们今天也算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哈，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呀、啊、包括有一些什么想说的，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的。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除了说安居快讯之外呢，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可以相对避免、 相对避免一下、对，那我们现在呢要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马上回来。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1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50%。周六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晴天，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8度。总的来看，今天低温呢仍然是持续的。那夜间天气寒冷，请大家注意防寒和保暖。那双休日期间天气整体不错，那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呢是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出行呢需要大家注意防风和防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那个租房当中的一些事儿哈，包括一些比如说什么黑中介呀和一些这种问题吧。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爱丽森中年咨询有限公司的洪文平洪先生。你好。 哎，下午好。哎，好。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屋租赁的一些这种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和公众号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下半段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从北京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呢，这个2018年啊，北京市将完善租购并举的一个住房制度，完成1200公顷的住宅工地，扩大住房供给，来稳定市场的预期。 这个消息就是落定了。 嗯， 应该是大家在应该最近的大半年都得期望，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这个自雇并举，这个租赁市场要发展，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在供应土地方面，到底怎么样？现在这北京的两会，这就是开始行动了。所以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预期才是完全是落地了，开始行动了。所以我也了解到好几个区现在有的已经在网上开始登记，就是这种租房子，这种这个还有像共有产权房的这种买房子都在受理了。所以这个步伐已经很清晰了。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条信息啊。北京土地市场的竞争呢正趋于理性。那昨天位于朝阳区窦国庄乡的一宗共有产权的房用地呢是成交，另外两宗呢位于丰台的地块因为这个竞价期内无人提交竞买申请而流拍。虽然这并非是北京首次出现土地流标，但是丰台这两宗地块呢由于提前绑定了每平米43,000的这样一个未来的房屋售价，你建设的房屋呢被称为是最贵共有产权房而颇受关注啊。 这就是这个问题了。共有产权房肯定是个好的东西，但是它这个在就是刚才提前绑定了这个4.3万元每平方米这个未来这个房屋售价，问题就出在这儿。它实际上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就把实际是虽然是共有产权房，但是它把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就是锁定了，相对高了。那么从开发商的角度讲，现在最近半年吧，非常明显，很多开发商对拿地是很谨慎的，就是他要算一算。丰台这个区域来讲，在我们整个老城区来讲，是应该是个相对是个低洼的地方，就是房价相对便宜。它原因在哪儿呢？城市配套啊还是慢一点， 对， 好的交通啊 发展的慢一些， 对，发展慢一些，所以它房价一直偏低的话，所以它现在如果还是原来这种价格这个趋势去用高价做任何产品，实际上市场肯定还是不敢接受。当然了，这是一个从他这个新闻来讲，我是这样，我觉得他流拍是正常的。那么但是从政府这个拍的这个咱说这个交易来讲，土地交易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随市场而动，可以适当的采取新的办法怎么样的调整，是不是？当然长远来讲啊，我认为丰台区尤其是我们看远一点讲，丰台区像这样的价位，如果按商品房的话，这根本就不高。当然了，共有产权房它是政策性的东西，那它再高了肯定是老百姓的预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应该还是回应一下这个老百姓的预期比较好。 对，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安徽省统计局呢最新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啊，说2017年呢该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较快，增速呢比上一年提高了 17.9%，商品房的销售回落也是比较大，增速呢比上年回落了 29.5%，同时去库存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房企的资金保障也是比较好的。 我记得上两次我们做节目，我跟那个周杰我们讨论有一个观点，就是北京虽然说是17年虽然说是这个调控啊压力比较大，但是销售面积啊都还是增长的，所以安徽这个情况好像感觉也差不多。安徽实际上合肥你看2014、2015、2016年价格涨得太快，涨得太快以后，所以在限购当中这个压缩的政策也是很力度非常大，但是现在这个数据你看它整体的投资开发还是增长还是比较大，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两种原因，就是这实际上从我们全国整体都是一样的，就是中国整体来讲城市化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所以这个还是大量的人口在进城，所以你不管到哪里，安徽你哪个城，它只要是省会城市相对来讲还是有人买房子，是不是？尽管它价位比较高，但是整体来讲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这个当地政府或者当地的配套在一个城市发展当中它有些方面也是有基础的，它也比方说它一个也是一个任何东西它一个滞后性，比方说原来都成交，它有些土地啊提前都储备的，或者是原来开发商都有计划，那么这种情况下，所以在延续到17年虽然是压力比较大，这个整体来讲投资上涨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会不会也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你比如说说到投资啊，这个比如说投资的增长也是比较快了，增起来了，但是商品房的这个销售其实这个还是有所这个回落的嘛， 是， 而且还是降低了。那怎么那和这种去库存它 是有些 会不会有一些矛盾？ 是有些矛盾。我认为它是两个主体的决策。商品房交易下滑呢，那是因为现在这个限购政策买不了了， 这个 不好买了，这是个人的事，个人行为。而这个投资还是 企业行为，是组织行为，一个机构。那么一个机构，安徽的地理位置不一样。 对， 安徽现在尤其是安徽现在、 挺好的。 对、 啊， 我们现在这个高铁网一线程，安徽是非常好的地方。 是， 所以我们从整个全国的这个交通布局来讲，安徽将来我们原来的布局，原来交通差的话，安徽是个山区，是个欠发达地区。现在在这个整个高铁的板块当中，安徽非常好了。 对， 在我在西边是上海，东边是武汉， 嗯、 所以它这个地方相当不错，又有山有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么作为投资商、开发商，他可能就不一定了，他可能看得更远、 嗯。 那么这样的话，所以他投资，我认为他相对还应该是稳定的，该增长还是要增长的。 嗯，哎，以后啊，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咱们说一说北京之外的一些城市啊， 可以 也给大家聊一聊各个城市以后的发展、啊。 黄山多美的地方， 对， 那都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咋说，养老安家好地方。 是，咱可以聊一聊嘛，各地方都聊一聊，也算是想给北京买这种第二居所的朋友一些提示啊。 好， 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从对春节之后吧，会增加这样一个板块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北京之外的一些城市啊， 对， 然后对于你们大家去各地买房有些帮助。 是， 好，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养老产业这一概念在整个地产行业里呢，也并不算是新潮。那很早之前其实就有一些房地产的这种项目吧，啊，主打过一些老年社区的概念。不过最近两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呢，养老地产又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发展。开发商一方面是这一产业的围栏海，那在鼓励之下呢潜入，可另外一方面又和这个长租公寓啊千分竞发的这种趋势不同。在养老产业的领域，房企表现的还是比较的谨慎的，甚至有点这个迟迟不前 不敢 啊、 不敢往前走。是这个我是比较认同现在这个状况。就跟刚才说那个消息一样，有点矛盾。 嗯， 我们是在十年前，我们都参与那个有一个企业委托我们，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既是开发商，他同时也有那个寿险啊、保险之类的业务，所以他是个综合型的机构。当时就是研究我们中国老龄化、养老问题，就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现在是个很特殊的一个社会，我们国家。你比方说我们60后现在老了，应该说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回老家。还是有一种回乡的心态， 落叶归根的、 落叶归根的心态。它有很多社会原因、社会学原因。我们说我这不是讲知识啊，就是讲这个课，就是这个意思。它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你看啊，什么时代人将来，我有区别啥？就抱孙子，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你现在80后老了，绝对不会抱孙子的。70后的少，60后还有，50后也不少，40后更多。他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一次，就是我说了一次那个很早的一次养老调查，还做过一次海景房的，也与类似养老调查，也发现都像这种情况，就是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是一种他的心理不一样，比方说他怕死，这是正常的啊，人那个动物本能，还有一个是孤独， 对， 孤独他最想见到孙子，那么你这个养老地产。他就是啥意思？我们你看，在北京现在也有好多外地人，他有就是跨代的生活，他爷爷奶奶来抱孩子，他实际上是依托。所以这个啥意思？就是我们将来的养老问题与这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国人生活方式、生活形态还没有真正改变，什么老了以后就是养儿防老这种观念与养老地产有很大的关联。还有，当然这有还有一个方面是社会化的养老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社保。我们社保，我们现在养老制度也还缺陷。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现在建立社保金，能管你养老吗？不一定管得了啊。那么你将来你指望谁呢？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我们的制度完善细化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站过来讲，我们调查当中经常就出现矛盾性的结论。市场需求吧大，将来你看独生子女的父辈不可能来养老，就是90后养60后够呛，他养不起的4个老人，他怎么养？甚至是上一辈还在养不了。好，社会养老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调查时候，你要问个老人，你养老需不需要养老地产？需要，但是钱在哪儿不知道，是不是？你要问年轻人，你将来给父辈2万老，我想要啊，钱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所以这还是很大个未知号。所以现在从我们就是刚才说了，从投资的角度讲，好多企业，我甚至好多这两年有些客户，开发商找我，有感兴趣做养老地产，我甚至建议他缓行。所以你刚才说的情况，他就不敢行了。我们理性的讲，我们现在在等制度。我们国家现在在等制度，就是很多体系，将来养老有很多东西。 需要做硬件、软件、制度体系，还有一些设施， 还是一样需要细化。 细化， 细化。 你需空间很大， 空间很大。 对投资方、作为企业来讲，可以准备的，但是作为政府来讲，或者是专业机构要开始行动、研究、开发这样一些制度体系。 嗯。 早晚是要干的，我估计不会超过十年，肯定要干。但是眼前好多东西不明确的话，要不要 干？就他们可能会有点担心， 对 吧？ 对、 啊、 对、 啊、 对。 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记者呢从国土资源部了解到，说沈阳、南京、杭州呢等11个城市啊，利用这种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获得了国土部的一个同意啊。国土部要求试点地区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按照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的振兴啊的一些要求，丰富住房用地的供应的一些渠道啊，建立租购并举的这样一个住房的制度，实现城乡融合的发展啊，人民居有所居啊。 嗯 嗯， 这国土部等于是专门批准了这样11个成立这个建设用地用于租赁计划，这就是又跟前面第一个消息差不多，等于是国家在租购并举或者说是租售腾权这种进程当中已经都开始展开行动了。国土部直接下文批，那就这11个城市在这种用地制度上应该说都开始行动了。北京是比较快的，应该说是外地的这个城市都开始了，那么以后在租购并举，在发展租赁住房上应该说是全部都开始行动了。 对， 这都是非常好的事。 对，这是一个好事啊。但是 就是不像我刚刚跟我今天主题显得也有点矛盾，大家怕这个受骗也不敢租房子，都要去买房子，没必要了。等吧，就是等着来的，因为政府都在行动。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但是呢给一些朋友来说一下，因为之前有朋友就要问到说这个农村土地大拿出来了，会不会我们小产权就合法化？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 不是一 个，这 个 大家千万不要误区啊。 两个概念， 对对对，两个概念是不是一回事儿？只是拿出土地让去租啊等等，给大家有房子住、啊。 它绝对是在政策设计范围内非常有序的一种新兴的模式，我是这样看。但是目前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设计，反正这个将来它肯定是对我们平抑房价非常有利。 是的，好，那我们下面来看看我们刚才就是我们说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还是继续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租房啊， 再回到租房的 时候，对，回中介呀、啊，然后我们怎么去杜绝啊，等等一些这种问题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东莞北京说的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家不是说这个自己找房子嘛，自己找租客嘛，他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说啊，我们家找房的这个第一点就是必须得是这个纯的这种住家户。也就是说是必须是一家子，你得过日子啊，这样的一个租户， 这是最安全。 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家才把房子租给他。其次呢，就是把房子租给他之后呢，我们家必须保留一把钥匙，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有一点多余了，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介意啊。然后他说，但是呢，比如说像那种单位宿舍的那种，他说他们家就绝对不租给他。 是的，我知道单位宿舍那种很难管，事儿也多，很难。 是， 是， 所以 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这种现象，也就是这个很靠谱，就是你比方说。是正常的夫妻关系，有小孩、这种家庭他是最满意。 对， 就是相对比较年轻， 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职业各方面都比较稳定。 对， 我知道，我接触中介，那个中介有人给我描述过，哎呀，那业主来了，一看到那个租户，他就看你的这个咋说呢，就是看你的外形啊，看你工作谈头啊，一看你日常的工作的人，他就放心。尤其是两口子租房子的话，特别会欢喜。 没错啊，在家带个小孩什么的， 对，那就更好了。哎，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有位这个朋友哈、说这个英城，就是想问一下说。能说说目前市面上的这种房屋的托管服务吗？说我是一个房主啊，这个房子租出去之后呢，总觉得好像管不了。比如说像访客到底住了几个人呢、有没有宠物啊，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说最近我听说房屋这种托管的这种服务机构，咱也不说名字啊什么的，就不知道说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有的能解决，据我了解是有的能解决，有的不能解决。这是个方向，这个就是房屋托管，现在有几个像链家下面也有，我不是做广告，说实话就是链家下面有一个叫啥，做的我认为的比较好。 先不提名字了。 对，他做的比较好，他一个就是互联网式的，就是你在网上都能看到，手机上都能看到他，看到他了以后，他里面的设施啊，某一个房子什么都有，然后他这确实好，他有很多，还有卫生度，他那个托管方负责给你打扫，效果很好，但是那个刚才那一条我觉得不一定做得到，就是定期看他有没有养宠物啊。这一点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业主是就是怕这个 租户大概这个这个养个狗养个什么的，屋里相对可能有味道，脏，甚至扰邻居，邻居也会投诉，也会有意见，所以这个考虑度是。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合同上去 写？ 写 啊， 就是比如说 我建议过， 不能够养宠物，如果养宠物就会有违约行为什么的。 我建议过，就是在中介合同那个房租合同上写清楚， 写清楚， 写清楚。但是呢，我说实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我要替租户说实话。有时候呢，啥意思呢？就是有些租户，尤其是对有小孩的家庭，他自己大人其实也没有那个想法。小孩突然喜欢个狗啊，喜欢个兔啊，他临时的买一个，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第一，租户应该跟业主腾气说一下，主动说一下， 说一下。 然后，那么业主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租房子了。 对， 这小孩可能某个年龄段他体验一段，也可能就养半年。我倒觉得双方还应该妥协商量一下，达成一定的统一，比方说别扰邻居，比方说别搞的这个带来味儿啊，别搞卫生，搞好就行了。我认为是应该还是有商量 空间。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吧。 对，就 是 沟通，是 吧？要及时的沟通。 对， 就是你想，不管什么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你工作还是你学习，你的生活，就还有你家里的夫妻之间等等，其实都是需要沟通的。 对，多体谅， 对，多沟通，我觉得应该就好。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主动的跟这个房主说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能理解的。 当然， 你就千万别说你别说，然后通过邻居让人知道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那就是吧，就不太好、啊。 我好像有一次就是一个邻居，有个外地也是外地租房子，小孩在两三岁的时候，他喜欢小兔。然后买小偷了，买小偷养了几个月，好像就是，反正我感觉就是业主不让那个不让他养了，最后为那小孩哭了好长时间。就是我当时感觉我还哄那个小女孩，我都觉得还是不好，就是至少我们说到我们从租房子来讲，要尊重租户的权益嘛。刚刚说租户腾权是不是？他跟我们人业主是本质一样的，人家租你房子，人家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小孩的这种快乐开心也是宝贵的， 对对， 要尊重他。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提前沟通吧， 对 啊，这个可能会比较的好。 啊， 大家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啊，或碰到过的，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您有什么样特别好的经验哈、啊，也是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分享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这个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种啊互动。然后东该北就说我们家出租房子保留一把钥匙，就是和这个房客协商好的啊，人家同意说。还有就是像水卡、电卡、燃气卡，我从来都不给房客。你什么时候没了，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去给你买。说我们家呢曾经跟好几个房客都成为了这个朋友哈、啊、然后人家还时常来我们家吃饺子什么的、其实这样处得挺好的、 这种关系那当然很好了，因为 对 离得要近可以，有离得远也做不到， 是 有的是跨区在另一个区那也做不到。 对，那我们也下面也来说一下，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就是怎么能避免比如说这种二房东没事就给你转动房子什么的哈、怎么能保证双方的一些权益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实际的一些方法吗？ 实际方法我就刚才说了，一个是合同，这是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些监督方式，比方说遇到这种怪现象，你可以这个假若吃到亏上了当了，我们就应该要拿起自己的权益来维护。你比方说我现在，我不知道那个高小姐你有没有这种那个手机有这没有这功能，你有那个骚扰电话，你一接到他现在都显示出来了，手机都能显示一样，就是啥意思？你投诉人多了以后，他能积累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他能积累一些信息。比方说我就是我们呀，这是起码的维权，遇到吃亏上当了，我们不能说人家一群人都跑了，我们也给适当的用这个举报，或者在网上给他黑了他的名单，是吧、这样的话他这个东西将来他骗了我，可能不就没法骗别人了。 对， 这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 我们也的一个义务 都应该要有这个意图。那么除此之外，那你说现在就是比方说这个实际上是现在在受理这个关于租户，不是没有人那个受理，像建委的网站都有这样的举报，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工商局的这个企业登记查询，你我们现在手机都能下载那个很多这样的 APP， 然后你可以你要是租房的时候啊，某一个中介公司，你一看公司名字，你在网上搜一下，找查一下他是不是合法的中介，是吧？你找到这个企业以后，那你踏实一下了嘛？你不能是盲目的。然后万一要是出了问题，在租房过程当中，我刚才说那些啊，遇了几个彪形大汉，你紧张，他只要有侵犯你的行为，你可以打110啊，是不是？ 对对对， 呼叫让警察来，就算没有他没有犯法，至少你呼一下。 下也能对他一个威胁吧，对他一个压力吧，是不是？ 没错，没错， 这样的话都是做得到的。还有一个时候，我看现在很简单，我们有手机，那么遇到不同的环境下，年轻人租房子，是不是约个人，约不到人，你自己租房子，有时候拍个照啊，录个音啊，录个像啊，哎，这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是不是？ 是， 所以不是，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办法很多。但是这有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一听着也有点吓人，就是很多遇到这黑中介以后啊，这个41%是忍气吞声，这个奋起维权的人只占16%，这太可悲了。 是是是， 这个我维权没结果放弃了的占比例又可怕，40%，接近50%了。 对， 所以这个有的向法院的提起诉讼的只占2%，太少了。 对， 所以这个还是远远不足的。 大家其实还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啊。 是的。 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在租房的时候，首先比如说我们首先要看到房东的人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他是不是得有房本啊，对吧？ 对， 得让我看一下， 是 吧？好歹我得留存一下，我不知道有什么万一呢，是吧？ 对， 我得看到啊，别说人家光说了一下就跟人签了，这个可不行啊。 识别房主倒是有，说实话啊，就是当然现在你要有些中介黑中介假冒房主倒是有，肯定我估计也有可能，但是一般是从外地来北京租房子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一来你都听遍识别一下北京人说话，老北京人说话那个不一样。北京我们简单的时候，那个胡同的那个老居民说话， 对，不一样， 跟什么大院的说话都有区别的。 是是是。哎， 还有新北京人，就是我这个新北京不是我们现在房地产说新北，就是年轻一代的北京人，就是父辈祖辈都是北京人，但是年轻他都说普通话，所以什么意思呢？你从语言上都能听出来。所以就是你要是正宗的北京人，一般说来你可以识别判断。还有我刚才说了不是歧视，但是这是个事情。我不是说有意的，就是说我们在北京这个市场上，黑中介当中相对来讲登边人是比较多一点，大家稍微注意一点，留意一点，不是说我们登边人不好，就是万一你遇到人有点紧张，有点不良行为，你判断你多一个因素，多一个线索， 没错， 遇到问题你可以适当的呼救，或者说我特别建议的办法，你既然来北京找工作，肯定还是多少有一点熟人啊， 对，让朋友帮忙， 朋友啊， 对对对， 同学啊，让他们帮忙陪一陪，是不是？一开始找房子是最好， 是的，好吧，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那下面我们做一个预告，北京城市广播呢联合多家媒体呢推出了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呢也是再次开启了。那1月22号到28号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啊、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府等23位啊这个委办局的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的解读。那直播期间呢，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啊、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都是可以和政府部门一把手来直接交流的。那我们播出时间呢是1月22号到28号19:30，然后到21点，重播的是次日的7:30到9点。那今晚来自的是呢市商务委、市社会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业局的负责人将会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并且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下面的这个市民对话一把手。然后那么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房产法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新年您最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今年的年终奖啊能胖点。 我期待今年假期没有补习班。 我期待今年能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 美好的新年愿望需要用心守候，真诚的新年祝福需要用活动表示。 哎， 日临乳业愿您心想事成，身体安康，今年过年给家人带点不一样的新年惊喜。 是 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日临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块钱一盒，每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15天的时间，划到每包得要17块钱。难怪大家都说啊，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呢。 羊奶之所以贵，是因为它的